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新的一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945 AM828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儿呢，我们在以下时间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都和科学有关系。首先我们来关注几则科研界的新闻。第一件事情来说一说啊，地球上在南半球最长的一条山脉，这条山脉呢，其实我们在地球仪上呢也会发现，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地球的标识性的山脉了。这个山脉叫做安第斯山脉。最近的安第斯山脉啊，也成为了科学界关注的热点。原因是什么？这么高的一座山，竟然啊不下雪。 南半球正值冬季，位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本应迎来降雪高峰期，但是这一山脉今年降雪水平跌至新低，意味着当地滑雪业面临缺雪尴尬，居民则面临缺水。安第斯山脉是世界最长山脉，纵贯南美大陆西部，有南美洲脊梁之称。这条山脉有许多海拔6000米以上、山顶终年积雪的高山。来自阿根廷的研究人员表示，安第斯山脉过去10年都出现干旱，但是今年降雪减少，冰川萎缩显著，以致山上不少区域不再覆盖积雪，或是积雪覆盖断断续续，露出棕色泥土。研究人员担心，由于当地不少居民区使用的水来源于安第斯山脉，而随着降雪减少，河流水位下降，居民们恐怕会面临缺水危机。受新冠疫情影响，安第斯山脉不少滑雪胜地关闭了很长时间，最近逐渐营业，吸引全球游客来到阿根廷和智利边境享受滑雪。然而积雪覆盖面积大幅减少，令多家滑雪场尴尬，迫使经营方采取各种措施补救，例如将其他地方的积雪搬运到赛道上或人工造雪。 真不容易啊，把其他地方的积雪呢竟然可以搬过来。当然这个也是为了营生嘛，滑雪场没有雪那怎么做生意呢？说一说安第斯山脉，世界上最长的山脉，也是世界上呢除亚洲以外拥有最高山峰的山脉。全长呢从南到北是8900多公里，平均海拔呢是3660米，其中呢有很多的山峰都是海拔在6000米以上。这6000米以上绝对就是达到雪线了，但是不下雪，哎，又能怎么办呢？这也没办法。其实话说回来，这很有可能就跟我们现在已经全体进入的啊，全球人民都进入的全球变暖的周期是有关系了。那么在这个背景之下，该下雪的地方不下雪会产生什么效果？其实最大的效果就是雪没有了，水也就没有了，对于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可想而知啊。接下来再来关注下一个话题啊，是和考古的成果有关系。如果呢有朋友去埃及呢去参观金字塔，一定呢绕不过啊一个参观的项目，这个项目叫什么呢？胡夫太阳船。最近呢，胡夫太阳船要搬家了。 埃及旅游和文物部近日表示，一艘陪葬古埃及法老胡夫的太阳船已由胡夫金字塔附近搬迁至大埃及博物馆。声明中说，搬迁旨在为后代保护和保存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古老的木质工艺品。这艘太阳船长约42米，重约20吨，由雪松木制成，历史超过4500年，保存完好。太阳船是古埃及法老大型陪葬品，是古埃及文物精品。胡夫是古埃及第四王朝一位法老，他去世后，其子用太阳船将他的木乃伊从当时的首都孟菲斯运至吉萨，葬入金字塔，船体随后被拆成小块放入石坑。据报道，有关部门为这次搬迁专门从比利时购买了一辆可远程控制的运输车，太阳船整体置于运输车上一个巨大的金属箱内，金属箱大致成长方体，外侧会有太阳船图案。搭载他的运输车在多名工作人员和多辆汽车护送下缓缓前行。 刚才呢，我们和大家说了一下关于胡夫太阳船的搬家呀，其实整个搬的过程呢也非常非常的有趣，而且呢这艘船呢也是埃及迄今出土的第一艘的胡夫太阳船。我上网看了一下，搬的过程呢是把这艘太阳船呢全部放在一辆非常大的货车里，这个货车呢外表啊还画着太阳船的样子，这个样子呢应该是用 LED 灯呢还专门装修过的，到了夜晚竟然能够看到整个太阳船的形象，在这辆车的表面都能看得见。其实这个搬迁的过程呢也非常非常的壮观，估计啊这也是当地旅游业为了吸引全世界关注目光的一个做法。刚才说了一下胡夫太阳船搬家，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一件假装的事儿。这件事儿呢虽然是假装的，但是它很科学，而且呢对于科学研究来说很必要。为了进行火星探测的实验啊，我们探测这个火星最重要的不是在火星上降落下去，在火星上待那么一段时间，而是往返地球。为了要做这个实验怎么办呢？先在地球上进行一番实验。这个实验如何来进行？那必须要有志愿者参与其中嘛。 NASA 为了来进行呢假装前往火星、定居火星的实验啊，在全球来招募有关啊想要去火星的志愿者啊，不是真去啊，这是表演去火星。 如果人类定居火星，会遇到哪些问题？为寻求答案，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正招募志愿者，在地球模拟火星环境中居住一年。据报道，这项招募计划将从报名者中筛选4名志愿者，要求他们在一个模拟火星环境的住处生活一年。这个名为火星沙丘埃尔法的住处位于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内，利用 3D 打印技术建造，面积约158平方米，包括卧室、厨房、浴室、健身房和种植区域。入选志愿者在此生活期间，将模拟火星探索任务，包括太空行走、栽培植物、处理设备故障等。模拟火星生活期间，志愿者将以即食太空食品为食，与外界联系有限。根据目前计划，住处没有窗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相关项目主要研究人员表示，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了解人类在火星定居点的行为表现。为解决人类在火星表面生活遇到的复杂问题，需要测试各种解决方案，模拟项目对此非常关键。 去往火星得提前做一些实验。当然我们刚才讲到 NASA 的这个实验呢正在招募志愿者，但是这并不是第一个实验。其实呢早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叫做火星520天的实验已经是结束了。这个实验呢实际上是由俄罗斯所组织的多国参与的实验项目，咱们国家呢也有科研人员参与到这个项目中。其实呢火星520的实验呢是2010年5月3号启动的，2011年11月4号结束，有6名志愿者在地面密闭的实验舱内模拟火星的往返飞行。实验呢，一共是分为了3个阶段：250天从地球飞往火星的虚拟飞行，30天火星地表的停留，240天返航，一共呢是持续了520天。这个实验呢顺利完成啊，也是对于人类未来呢探索太空、探索火星也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不知道美国的这项实验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好了，在这个环节最后的一则新闻和大家说一说青少年冬奥教育基地落户中国科技馆。 在第13个全民健身日来临之际，青少年冬奥教育基地日前正式落户中国科技馆，面向青少年开展冬奥教育活动，推广普及冰雪运动。中国科技馆副馆长庞晓东介绍，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科技馆，中国科技馆充分依托现代科技馆体系，建立并推广普及冬季体育运动知识与技术创新平台，构建实体科技馆、流动科技馆、数字科技馆、基层社区科普四位一体的平台体系，针对公众不同认知水平或不同地域范围，开发冬季体育运动知识与技术的科普资源，激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对冰雪运动的兴趣，探索建立国家、地方、基层社区不同层次的冰雪运动推广示范的思路与模式，结合创新技术，构建冬季体育运动知识与技术推广普及创新平台，借助传播媒介，加大冰雪运动文化推广力度。位于中国科技馆主展厅3层的科技冬奥即时展览也面向公众开放，展览包括冬奥会发展历程、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会徽、吉祥物、火炬以及科技冬奥等展品。机器人乐队墨甲使用中国传统乐器演奏共赢未来主题曲。青铜机器人饕餮可以向观众介绍冬奥小知识，为展览增加趣味性。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一些科学领域的新闻，稍事休息一下，和各位来走入本期的话题。今天呢，我们共同探讨的内容啊，估计很多爱喝酒的朋友早已经关注到了。最近在啤酒市场出现了很多的精酿啤酒，种类数量都非常的多。精酿啤酒究竟是什么？怎么精酿？和普通啤酒的区别又在哪里？为什么现在在市面上精酿啤酒如此受欢迎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在这个充满运动属性的夏天，喝啤酒、吃宵夜、看看比赛，再舒服不过了。而说到啤酒，近年来精酿这个词儿似乎越来越多的被提及到，随处可见的啤酒屋，还有许多老牌的啤酒商也成立了自己的精酿品牌。一项数据显示，三年前精酿啤酒赛道的企业还不到2000家，而在2021年，这个数字已经翻了2.5倍。正所谓趋之若鹜做精酿，入口究竟怎么样？精酿啤酒的定义是什么？它和普通啤酒有哪些不同？精酿啤酒的贵又贵在哪里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打开啤酒新赛道。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火热的夏天有关系。有很多元素啊，都是夏天的必备元素之一，比如说啤酒。最近呢，我关注到在网上有很多人呢开始来关注一个啤酒的品类，叫精酿啤酒。而相关的数据呢也显示啊，仅仅在三年以前，这个赛道的企业还不到2000家，而到了2021年，相关精酿啤酒的生产酿造企业和之前相比，这个数字已经翻了2.5倍。仅2021年上半年，国内的精酿啤酒的企业就新增了600家。精酿啤酒和普通啤酒比起来到底有什么区别？精酿啤酒的市场增长如此之迅猛，原因又是什么呢？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我们就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博士后田维娜。田博士您好。 玉龙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很多听众朋友啊，如果是喜欢喝啤酒的，应该对于精酿啤酒不陌生。其实我自己也有类似的感觉，先不说别的地方啊，就在我的微信朋友圈，我看到就有很多人呢晒出了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啤酒品牌，包括啤酒的样式，但是经常会见到精酿这两个字出现。田博士，什么是精酿啤酒呢？ 确实哈，像玉龙所说的一样，我也是觉得，精酿啤酒给我第一感觉是，包装很多遍，除此而外就是名字好像也特别好玩， 对， 感觉特别有个性，给人感觉，别人的包装可能是这个，咱们的这种玻璃瓶的，或者是易拉罐的，但是精酿啤酒的包装真的是也就是各式各样哈，名字也是起的五花八门的，确实很吸引眼球。其实的话哈，咱们国家还没有这个精酿啤酒的一个准确的定义啊，包括咱们的一些这种标准呀或者什么的。但是精酿啤酒呢，我们去看一看别的国家一些资料呢，发现精酿啤酒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是美国人发起的。因为美国它有这个酿造者协会，它这个酿造者协会呢，它就定义了精酿啤酒，主要从三个维度来定义。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通常说精致，其实就是说它比较小，小而精的这种感觉。那它美国这个酿造协会，它第一个要求就是要小，就是你这个年产量必须要小于这个60万桶，也就是大概小于95.388万吨这样一个量级。而我们的这种工业啤酒的话，你就可以看随便一个啤酒厂，咱们国家各地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啤酒，是吧？比如玉龙的故乡肯定就是黄河啤酒，是吧？ 对。 那我的故乡就是大乌苏，是吧？这种的 新疆， 然后还 对，还有我们的珠江啤酒呀等等啊，各地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 还有各位更熟悉的 任何一个 燕京啤酒啊，北京本地的品牌、 对，咱们的燕京啤酒，对对对。那你随便去找一个当地的这个啤酒厂的话，它的量肯定会是这个的比在这个量级上可能要是它的百倍或者是千倍这样一个数量级、 哦、 就是肯定的、 嗯、 因为我们工业化生产啤酒的话实际上量是很大的。啤酒实际上是在如果我们把整个这个低度酒算到饮料里面的话啤酒是除了这个我们的一些水呀、一些乳制品呀，啤酒应该是排到前三的这样一个位置。 嗯 然后首先就是美国它定义精酿啤酒第一点小，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精酿啤酒的这个制造者或者这个公司这个机构它要有自己的这个自主权它对它的这个股份有一定的这样一个要求，就是相当于它来把控这个技术的关键点这个是它要求的第二个维度。 哎，说到这儿， 第三个维度 田博士我打断一下、 嗯、 他为什么会在这个维度对一个酿酒商有要求呢、原因是什么在您看来？ 其实我们不管说我们酿造白酒啤酒还是这个红酒，一般在这样的酒厂里面非常有技术含量的人就是这个酿酒师、其次是这个品酒师他会决定了这个啤酒的很多很多的技术参数和关键点所以这个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因为他要保持他自己的这样的个性的话，他一定说是需要这个酿造者或者酿造公司有自己的一定的自主权，而不是用资本来冲击他。很多时候你一旦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或者有资本冲击的时候，也许你的技术就不一定能起到一个非常主导的作用 您看我的理解 是 这样对不 对？ 比如说要在资本的助推之下，可能不同的品牌不同的酒厂它为了追求利润追求产量，它会用一个相同的酿酒配方，一套相同的酿酒工艺。但如果说呢没有资本的这种裹挟，那么在一个小酒厂它自己做精酿啤酒，它完全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得很个性化，我想让它变成什么口味就变成什么口味。所以呢这也就是间接丰富了精酿啤酒的在口味上的丰富性，是这样吧？ 对，种类品类上的这样一个丰富性这就是我说第二维度。他说的第三个维度他就规定为第三个维度其实他就是想从传统的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现在喝到的工业化的啤酒也是从传统中来的。我们的啤酒从它的这个从这个发生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后来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味儿了以后反而又丧失了很多东西所以大家又回去找补这种感觉那他第三个要求就是要传统，他对于这个酿造者所酿造的这个大部分啤酒的这个风味他更多的是回归到传统的这种原料和传统的工艺当中去了所以说这传你想想传统的话，很多时候尤其是我们这个啤酒的酿造的话就回到一个小作坊式的这种感觉了但是他又完全不是我们以前的那种小作坊，就是我们啤酒在刚开始产生的时候它那个小作坊它是没有那么多技术含量的而现在的这个精酿啤酒的话实际上它的这样一些我们所谓的小作坊实际上就是它规模不大它规模不大，但是它仍然就是进驻了现在很多的一些科学的方法和一些科学的仪器设备进去但是它更注重传统，更注重它的这个原料的传统以及这个发酵工艺的传统。所以说相当于我感觉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螺旋式上升的这种感觉，也是一种新的一种发展我个人认为。 就您觉得回归传统的酿造方法在当今看来是一种新的发展 对，它这个传统既有保持传统的原料传统的工艺，又有我们现代科技的一些引入比如说我们酿酒的酒桶里面的技术含量就很高，不可能再是像我们刚开始这个啤酒的这个产生的这种酒桶了，那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它有更多的这个科技含量在里面，对于这个酿造者的这个技术要求肯定是更高的，因为我们确实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我们对啤酒已经研究得非常深入了 那我们来说下一个问题刚才我一开始在节目中提到仅2021年的上半年就有600家新增的精酿啤酒的厂商，但是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精酿啤酒呢对于酿造的工艺品酒师酿酒师是有非常高的要求或者是有很个性化的要求 之所以我们管它叫个性化，那是说明能够从事这个事情的人不多，甚至说很少。那么仅仅就2021年的上半年就增加了600家，哪有这么多的人在做精酿啤酒的酿造啊？这600家的数字在您看来里面有多少啊是真正的啤酒，又有多少是啤酒之外的水分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性的哈，因为确实他可能不是说我每这600家我每一家都有一个非常专业的酿酒师或者是一个品酒师，我可以几家一块儿请一个酿酒师，但是这个酿酒师他给我提供的技术和我的原料之间可能不具备有这个同一性。举个简单的例子，玉龙开一个精酿啤酒，我也开一个精酿啤酒，我们可以请同一个这个酿酒师来进行这个给我们技术把控，但是可能咱们两个原料用的不一样，来源不一样。比如我用的是新疆的酒花啤酒花啊，然后玉龙用的是这个甘肃的啤酒花，这之间就有差异，原料之间就有差异。除此而外，比如说哈，举个简单例子，因为我们知道酿造啤酒过程是要用酵母的，而这个酵母在筛选的过程中有很高的技术含量，尤其是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基因敲除呀，基因的一些技术呀，我们可以让这个酵母培养成我们想要的方向。比如说我需要这个啤酒有咖啡味儿，玉龙需要这个啤酒有红酒味儿，那这时候对于原料和这个酵母的要求就很高，我可以改变我的酵母，让我们的酵母就发酵这个糖产生这个咖啡味儿，或者就发酵糖产生这个玉龙想要的这个红酒味儿，都是有可能的 啊。您这是也是侧面的解答了我的一个问题。我这段时间呢买了几瓶精酿啤酒呢，在家里做品鉴做尝试啊，做我自己认为的某种科研，但是呢我在其中发现了非常有趣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口味之多呀，多到让我之前都没有想到。比如说我喝到的啤酒有什么，有花椒口味的啤酒，我当时就在想，它是把花椒汁加进啤酒了吗？还是说就像您刚才讲的，它通过在发酵的阶段某些特殊的工艺就能做出花椒的味道？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桃子味的啤酒啊，还有等等等等。 对， 这个口味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太妃糖味的， 对 啊， 它这些口味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呢？ 实际上是有很多方法的。其实玉龙做这个实验特别专业，这个在我们专业里面就叫食品感官鉴评实验。我们对于啤酒也有这样的专业的这个感官鉴评师来喝这个啤酒，给你这个啤酒打分，认为你这个啤酒是富有什么什么味儿的，你这个啤酒为什么好，它的协调性如何，它的泡持性如何，它的这个苦后回甘性如何等等的，这非常专业也非常有趣的一个工作哈。然后玉龙前面提出，就是我们这种花式的这种精酿的各式各样的口味的这个啤酒是怎么样酿造的哈，一个是我们前面说的，你可以用不同来源的原料来进行酿造，比如说不同的大麦甚至不同烘焙度的大麦然后不同的酵母，不同的这个酿造工艺都可能产生不同的口味，还有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比如说玉龙刚刚说的这个花椒口味的这个啤酒，它有可能是什么，它把花椒通过我们的一些超临界萃取的一些技术，把花椒那个风味物质萃取出来然后再加到这个精酿啤酒里面，让这个啤酒有非常符合的味道甚至玉龙喝到这个花椒味，这都是有可能的而且非常有可能。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啊？因为我记得好像是2017年的时候，咱们国家的那个咖啡的那个非常个性的一个比赛里面就有一个冠军，当时他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他是把这个啤酒花里面的这种香味物质通过这个萃取的技术萃取出来，然后再加到咖啡里面去。 哦，所以出来的这个咖啡， 然后当时就觉得特别有创意。 咖啡是有啤酒的味道吗？ 有啤酒花的这种味道。 哦， 然后当时他就拿了第一。 哎呦， 然后这个技术其实是很成熟的，这个技术实际上是很成熟很容易实现的，就是关键是看你的受众是什么样的有没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尝试去接受然后除此而外就是您这个花椒的这个萃取的这个香味物质加到这个你所谓的这个精酿啤酒了以后，它对整个酒的这个一个平衡性影响怎么样？ 对，你知道我刚才要说什么吗？ 都是要考虑的。 我就在想，这种啤酒可能非常 适合四川人或者重庆人。 嗯， 对吧，平常吃火锅喝啤酒里面也要有花椒的味道啊，这样才能够一脉相承。这仅仅 是 我个人的一个想法了、啊、 非常大调。 但是呢， 其实确实玉龙这个思路特别大调，因为在国外喝红酒也是呀、 哦、 比如说你喝那个很多干红的话， 嗯， 那它喝起来它就会有皮革的味道呀、 哦、 或者是那种红肉的味道呀，它就是专门来配这个牛排的呀，这种 哦， 确实它确实有这种在里面啊，这种口感、 哦、 因为人的这个味感是太有意思了。 嗯，哎，但是 不一样， 就还顺着我刚才说的花椒味的这个啤酒啊、 嗯、 它其实只是有花椒的那种、 嗯、 香气，但是并没有花椒的口感、你喝的口感还是啤酒的口感、但是你在入口的时候呢会有那种花椒的香气。我当时就在想啊，就是顺着这个思路，那未来啤酒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发出很多很多的口味，没有我们做不到，只有我们想不到。您觉得真的有这个可能吗？ 是有这个可能。然后市面上现在卖的一些啤酒它也有这样的一些特点呀，比如说我们市面上卖的一些像这个我不知道玉龙喝过这个世涛这个啤酒没有？ 嗯，喝过。 你像世涛这个啤酒的话，大家去品鉴的话，很多人很喜欢，最后就是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气质联用的这样一些技术的分析，就分析气味、 嗯、 最后分析出来，就是他就认为世涛的这个精酿啤酒里面它会有一股太妃糖的味儿，或者是咖啡味儿。 嗯， 所以大家爱喝。但是为什么这个世涛啤酒会有这样的味儿？其实是因为它对于它的这个原材料大麦的这个烘焙度不一样。 嗯。 啊，因为我们知道咖啡啊、太妃糖呀、啊、这些，它都会有一些这种什么焦糖化反应啊，或者梅拉德反应，最后显现出来它颜色比较深，然后它的这个味道会非常香，这种香味是一样的，实际上跟它的这个原料的处理工艺有关。 嗯嗯、 还有像那个比利时的那样艾格啤酒，就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它还不是花椒味儿，它就是胡椒味儿。 嗯。 啊，其实我们有些红酒也会有这样的味道，比如说那个像澳洲的那种希拉子啊，这种它的这种胡椒味也是会有的，它也是专门用来配这种肉的这样菜啊、 嗯、 非常多。还有一些烈性的像这个艾尔啤酒呀，也会有一些红酒味啊， 嗯 啊，甚至有一些这个比利时的这个艾尔啤酒还会有一些玫瑰花味，这个都是会有的。 嗯嗯， 非常有意思。 未来在啤酒的市场中其实会有更大的增量、嗯、会有更多的品类的出现，只不过是我们过去可能大家只习惯啤酒就是一杯黄色的液体、就是两三块钱一两块钱一瓶的价格，但是未来的啤酒市场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丰富，这个价格呢可能也会颠覆我们的想象，是这样吗？ 是的，就是还是这样一个道理嘛，就是你想吃大锅饭，咱们就吃这个整个工业化生产的这种外卖的，很容易的简餐快餐、 嗯、 是吧？你说我今天就想吃一个哎呦有特色的，我要在自己家里做的这种非常有特色的菜，那咱们一样能做出来。因为确实我觉得现在是首先原料的获取是非常容易的，其次是我们的技术还有我们的资金各方面都到位了，包括人的这种消费的意识以及我们关于酿造这门科学的一些掌控程度，我觉得是已经是非常到位了。所以说对于这种个性化的这种需求的满足，我觉得也是很容易就做到的。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嗯、除了精酿啤酒以外呢，就是其他的一些相对普通的啤酒、嗯、您觉得未来还能有什么样的发展？他们的市场会不会被精酿啤酒所挤压和侵占？ 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他们自己的这个市场的。我们工业化的啤酒的话，它量非常大的话，实际上它的这个成本会降低，成本降低了，导致于它的价格还是在那里有优势的，对吧？然后我们不可能说我们喝一瓶这个工业化酿造的啤酒，我们就跟喝白水一样，不是的，它也是有它的这个技术含量在里面的。那除此而外，这些工业化的这个啤酒的话也非常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同样是易拉罐装的、 嗯、 咱们这什么哈尔滨啤酒、燕京啤酒、 嗯、 什么黄河啤酒、什么乌苏这种，那每一个啤酒都不一样，你会喝上去。 嗯 啊，确实跟它的原料和酿造工艺有关。除此而外，每一个酒厂也在寻找它自己的一些点，比如说我们前些年的话可能都是那种啤酒瓶装的，那现在这些年的话可能这种易拉罐装的比较多了，对吧？那除此而外，就是以前我们喝的一些啤酒基本上都是热力杀菌的，那这些年你会发现像一些 纯身啤酒啊，这样的啤酒也开始慢慢受到消费者的这个欢迎。为什么？因为大家会觉得没有经过热杀菌的话，它的风味被更好的保持了。我们的纯身啤酒实际上就是用我们膜过滤的技术，把一些这个酵母呀和一些发酵的这个我们不想要的物质给滤过，那没有这个热杀菌的这个过程的话，它的风味会更好的保持。那你会发现纯身啤酒现在在这个啤酒销量里面也是非常高的，它也是工业化生产的。所以我觉得工业化生产有工业化生产的优点，那咱们的这个精酿啤酒也有精酿啤酒的这个受众。而且的话，我如果用我自己来感觉的话，可能就是平时的话大家喝点这个工业化生产的啤酒其实很容易买到，也很容易消费。但是你要是精酿啤酒的话，可能还是咱们三五好友或者有一些活动的时候，是吧，咱们到店里去这样的喝，我感觉会更不一样。然后大家一起品品酒，一起来说一说一些高兴的事儿，确实很不一样。 对，就是总而言之，我觉得精酿啤酒其实不是大众消费级的，因为它的价格还是有一点贵。我就举例子啊，我前段时间为了自己在家里搞科研，是吧，我去买的精酿啤酒你知道多少钱吗？我买了五瓶酒的话人民币小200块钱呢。所以你看平均下来一瓶酒得接近40块钱，那40块钱我要买普通的啤酒我能买多少瓶啊？那话说回来，其实这些普通的啤酒啊，就是咱平常啊喝的最多的这些酒里面也有很多味道不错，真的很多。我觉得 是的 酒的口味或者说口感跟它的价格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个完全还是看个人自己的喜好了。有些人可能觉得我要尝个鲜啊，我喝一下精酿，比如说像我就买这一次以后我再不打算买了，因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倒我觉得那些相对便宜的，就是我们能够喝起啤酒来不会计较价钱的这些啤酒，反倒应该在它的市场当中能够牢牢的占据。 其实我觉得玉龙在家里做这科研特别有意思，我们这种科研我说了前说了叫专业的这个啤酒感官鉴品，我们要在平时上课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学生做啊，比如说我们会通过这个色泽来鉴别我们的啤酒的这个品质的优良，那除此而外就是我们的泡持性，就是这个泡沫的持久性。如果说这泡沫非常细腻，然后挂杯，然后长久的这个处于一个高泡的这个阶段哈，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我们比较希望得到的一个啤酒。如果这个啤酒消泡特别快的话，我们并不认为它是一个好的啤酒。那除此而外就是还有这个啤酒的香气啊，它有没有明显的这个酒花和麦芽的这种香气啊，然后还有它的这个口感呀，口感纯不纯正呀，有没有这个苦后的这个苦味的这种细腻呀，然后清爽的愉悦的这种还想再喝的这种感觉呀，其实非常非常有意思，也非常专业，国际上也专门有这种大赛。就是咱们国家在这一块哈，在啤酒品鉴这一块走在前面的，不得不说提到我们的这个青岛啤酒哈。青岛啤酒它也会做这样非常专业的这种感官鉴品，其实也是使得我们更好的去认知啤酒哈。那关于啤酒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对于我们专业人士而言，我们经常就在一起搞笑，就说哎呀这个啤酒嘛真的就是液体面包啊，因为它和这个面包的这个原料特别像。因为面包我们肯定也就是用什么大麦的粉呀，然后一些水呀，然后一些这个酵母来做。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面包特别有名，就是在我们的北方哈，比较有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大列巴，列巴面包。其实它一开始它也是没有那种就是纯酵母的，它也是用啤酒花嘛。那我们生产啤酒的时候也是就用大麦、啤酒花、水或者加上酵母嘛，所以我们就经常说叫啤酒叫液体面包。其实确实啤酒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些营养，但是我前提是你在不过量的情况下哈。如果说你是好饮的话，我们在这里是不推荐的哈，但是如果说少量的饮用的话，适量的饮用，然后去品鉴一下，觉得还是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这个低酒精度的这样一个饮料吧。我们在给学生这个讲课，包括以前我当学生的时候啊，每次讲到啤酒，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小点儿，一定要 get 到 什么呢？ 就是我们平时我们去买这个白酒啊、红酒啊，我们都看看，哎，这酒多少度的呀？说这白酒是36度的还是48度的？这红酒是12度的、13度的还是15度的？ 然后买啤酒的时候你也会看到那个啤酒瓶上写个度哈，但是老师就一再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度不是酒精度， 那是什么？ 因为啤酒的话它其实哈、啊、是我们的麦芽汁的浓度，因为酿造啤酒的这个过程它第一步就是要进行这个麦芽汁的这个测定，糖度的这个测定、 嗯、 要麦芽汁先发酵、 嗯、 一般呢这个麦芽汁的这个浓度越高它的糖度越高，那酿造出来的这个啤酒酒精度也会越高、 嗯、 所以你会其实你会在一些啤酒瓶上你看一个什么写个8-11，然后写一个 P， 然后再写一个度，那个是麦芽汁的浓度。你不要认为啤酒就是八，这个啤酒就是8度的酒精度或者11-11的酒精度，不是这样的。 嗯， 就是它的这个麦芽汁浓度不同，导致了它最后的这个酒精度还不同。一般我们啤酒的酒精度大概是在这个酒精度大概是3-14度。 嗯， 你很少在国内的市场看到14度的这个工业化生产的这个啤酒。你能看到的这个酒精度是14度的这个啤酒，还绝大多数都是精酿啤酒。 嗯， 啊， 对， 它还提高了酒精度。对， 所以刚才田博士也给我们分享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知识啊，啤酒的酒精度、 嗯、 跟它标签上经常看到的那个度数其实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个度， 那个是麦芽汁的浓度啊， 麦芽汁浓度。 对， 对， 麦芽汁的浓度对于啤酒本身的品相和口味到底有多少影响？ 啊，影响特别大。就是你麦芽汁的这个浓度，它里面指的实际上是麦芽汁的糖度。我们知道酒精它是需要通过糖来进行这个生化代谢产生的，就是通常意义上而言，就是你的糖度越高，也就是你麦芽汁浓度的这个糖度越高的话，你酿出来的酒可能这个酒精度就越高， 嗯， 这是一般趋势， 嗯， 所以一般而言，咱们工业化的啤酒很难达到，就是说它的麦芽汁浓度要达到20度或者甚至超过20度，但是精酿啤酒很多可是可以达到的， 嗯， 最典型的其实还是比利时，嗯、比利时它的这个啤酒哈、啊，精酿啤酒里面的话，它有这种麦芽汁浓度要超过20度的， 嗯。 这个它酿出来的这个啤酒度数就比较高了， 它那个度数肯定是非常高、嗯、哎呀，说起酒啊，这个在人类的文明发展过程当中是相伴而行的，酒的话题呢一期也说不完，今天呢我们仅仅就说了一下有关最近非常火热的精酿啤酒。最后呢还是一句话提醒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无论呢您是不是爱酒人士，都一定要注意饮酒的量。我们也曾经在节目中多次说过，酒哪怕多喝一口，对于身体的风险、健康的隐患都会多增加一分。所以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尽可能不要饮酒。如果要饮酒的话呢，还是要适量为好。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大学食品与生物资源工程研究所博士后田维纳，谢谢田博士。 谢谢玉龙，谢谢听众朋友们。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播出，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的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哎，我是真假老二真好信，今天的我很不高兴。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三真好骗，我二姐呢不高兴的原因啊，一般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没有抢到想要的衣服鞋子；第二嘛，努力了这么久还是没有找到男朋友。二姐呀，你今天是哪一种不高兴呢？ 都不是。好骗，我今天去看我闺蜜红红了，她儿子程程已经4岁了。哎，真是光阴似箭，岁月如梭， 让你觉得自己老了？ 不，我可是永远18岁。我是想说，想不到4年过去，程程从那么一丁点大居然变成了一个大胖子，是真的很胖啊。我就担心这样会不会对他的健康有影响啊。 二姐，你别想太多，小孩啊都胖，小时候胖点没关系，反正长大都会瘦的。 真的吗？ 真的呀，我记得大哥小时候也挺胖的呀，你看现在还不是瘦下来了？不信啊，你去问问大哥。 嗯， 我小时候的确是个小胖墩儿，没错的。 二姐，你看吧，我就说你不用担心程程，他没什么事儿。 但小孩肥胖不能不当一回事啊！现在儿童超重肥胖的全球患病率在逐年的上升，儿童肥胖很可怕的，它和很多的疾病啊密切关联，比如哮喘、儿童糖尿病等等等等，而且还会影响到成年后的身体健康。 啊，那我还是应该担心啊。 当然了，中国疾控中心研究过，80%的肥胖儿童啊长大以后还是肥胖。正因为很多人不重视儿童的肥胖问题，这就成了我国面临的一个挑战。 哎，我都不知道程程是怎么胖成这样的。 对于儿童来说啊，主要还是不良的饮食习惯造成了肥胖，比如不吃早餐，只吃零食，爱喝含糖的饮料，进食过快等等等等。儿童呢，一定要注意三餐时间固定，营养均衡，少油少盐，多喝水，戒饮料，不能暴饮暴食，不然啊，增加儿童消化系统负担，造成热量堆积，就会导致儿童肥胖。 我知道了，我去闺蜜家做客的时候，确实看到程程居然把可乐当水喝，而且他还特别挑食，就爱吃汉堡、薯条、炸鸡，吃饭啊也吃得特别快。 哎，这个都是儿童饮食的禁区啊，你可得好好跟红红说说。 那大哥小时候是个小胖子，长大就没希望减肥了吗？哎，你是怎么瘦下来的？ 因为我有努力减肥啊，保证三餐营养，不乱吃零食，我还打篮球。哦，最重要的是我有努力学习啊，没有躺在沙发上一边吃薯片一边刷手机，这才变成了真知道，而不是真好信和真好骗。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声音， 宁静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